但我娘家这边的情况有些一言难尽，姐知道的。是啊，孟安确实走不开。李进接着许孟安的话说。 欧阳点了点头。啊，那就过完春节再回来。 大人们纷纷附和着，华华看着李静说， 所以妈，你是真的不想回家过年？ 我李静被问住了。 还有你爸妈说不回家过年，你就这样什么都不说？咱们来之前是怎么说的你都忘了？我们是来接妈妈回家的。 欧阳和李静都有些尴尬，许孟安忙说，先吃饭吧，吃完饭咱慢慢商量啊。 舅妈，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明白人，他们俩在演戏，你就别跟着演了。 华华，许孟安夹菜的筷子悬在了那一盘清蒸鲈鱼上，桌上自动转盘仍在慢慢转着。 我这次放假回家就发现问题了，我爸总说忙，老是不在家，还有家里连他的换洗衣服都没几套了，你们这是离婚了？ 华华放下了手里的筷子，盯着他的爸爸和妈妈。林杰正喝着果汁，一口果汁还没咽下去差点呛到。欧阳立马板起了脸， 怎么可能啊，瞎说什么呢，华华，吃饭。 华华呢不依不饶， 妈，那你告诉我，你跟我说句实话。 没有，没有离婚。 李静的声音很轻，华华变得面无表情起来。哦，那我劝你们俩还是早点离了吧，早离早轻松，这么演戏多累。 据说每年高考结束后都会掀起一股小小的离婚浪潮，这些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大都是一起生活了20年上下，感情早就出现问题了，只是为了孩子才一直凑合着过。他们会说，再忍忍吧，等孩子考上大学就离婚。为了孩子，孩子可不这么想。父母感情出现状况，最先感知到这一点的或许还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他们的孩子。 华华就是这样的孩子，其实他什么都知道，他已经满18岁了，父母仍旧拿他当孩子便罢了，可他觉得父母分明是在拿自己当傻子。如果说所谓完整的家庭只是父母貌合神离在演戏，这样的家庭跟破裂又有什么区别呢？上高三那年是华华最难熬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父母的恩爱戏份更重了。前一分钟他们还在客厅里小声争执，后一分钟华华出现了，他们便开始谈起了天气和电视节目。父母还在爷爷和所有亲戚面前扮演完美夫妻，家境殷实，男主外女主内，孩子又那么优秀，他们夫妻俩简直成了众人的楷模。可是只有华华知道真相，他知道父亲是那么不愿意进家门，有好几回他发现父亲下班回来后在车库里待着，父亲宁愿这么干坐在车里都不愿进家门。华华还知道母亲心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怨恨，这种怨恨刻在了他的脸上，用再昂贵的化妆品都掩饰不了。既然都不开心，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如果真的是为了孩子，身为他们孩子的华华觉得自己的罪过实在是太大了，他似乎不该出生，不该来到这个家庭。整个高三，华华都活在极其压抑的家庭氛围里，他看着父母演戏，也陪着父母演戏，还要装作这个家确实很幸福的样子。到了大学，他遇到了喜欢的女孩，两个人就开始交往。也就是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女孩的父母来接她， 顺便跟华华吃了个饭。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餐饭，让他明白了什么才是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家庭是有互动的，他们眼神里的东西骗不了别人。华华看着这家人亲亲热热，不免想起了自己的家。华华跟女孩说起了父母的事，女孩就说她的家庭没准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所以这次放寒假回来，华华的主要任务就是抢救家庭。 一直隐瞒着孩子，孩子呢却早就看穿一切。这件事对李静来说本身有些可笑，但是可笑之余甚至还有些可悲。除了这些，李静还感到很委屈。我这个当妈的，为了不影响你的学习，一直忍受着无趣乏味的婚姻，到头来你却只是一句早离早轻松。关键是儿子那句早离早轻松，李静还找不到任何反驳他的言语。离家到 H 城过年都不愿意回去的人，确实就是李静啊。从头到尾，身为丈夫的欧阳可是从来没说过一句分居离婚之类的话，是自己把丈夫轰出家门的。李静悲从中来，眼泪就在眼窝里打转，可是看到欧阳，他仍旧是风度翩翩，任何时候都冷静异常的欧阳。欧阳对华华说， 华华，没人要离婚，好好吃你的饭。 李静忽然站了起来，一拍桌子，我要离婚。 许梦安看了看李云街， 云街啊，你跟哥哥去问一下鲜榨的橙汁还有没有啊。 李云街就拉了拉华华哥， 走吧。 华华不想走，但经不住表妹生拉硬拽，只好跟着他离开了包厢。 又是这一套喽，大人说话小孩不许听。 两个孩子根本就没有去问什么橙汁的事，而是坐到了餐厅中堂的后餐区。华华在表示不满，我也是大人了。 他们才不会这么想，你刚才干嘛要说这种话呀，弄得大家都挺尴尬的。 哼，我都替他们尴尬了这么久了，他们也该感受一下什么叫尴尬了。 华华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爸跟我妈分开住了。 这个我知道啊，因为你妈要来照顾我妈，我妈要生二胎了呗。 哼，不是这种分开，我说了你也不懂。 是分居？ 哟，看来我低估你了。 其实吧，你是害怕他们真的就这么分开了吧？你嘴上说让他们早点离婚，但你心里根本不是这么想的，对吗？ 华华没有说话，只是低头看着脚尖儿。李云街掰着手指继续说， 他们的事都特别复杂，我们就是想管也管不过来，不过我也不希望姑姑跟姑父分开。 哼，是吗？ 嗯，他们要是真的分开，你就没家了。餐厅包厢内，李静正在痛哭流涕，隶属着欧阳的种种。这欧阳还真能沉住气，闷不吭声，好像李静说的这些都跟他没有关系。李林看不下去了， 姐夫，你倒是说句话呀。 欧阳在医馆里大小是个院长，习惯了爱打官腔，他说， 好，那我简单说两句。 李静止了哭，看向欧阳。欧阳清了清嗓子， 这离婚不可能，别的都不说，老爷子那里首先就没法交代。 别动不动就把我爸搬出来说事儿，现在说的是咱俩，我和你。 不说老爷子也行，那就说华华。我们离婚了，华华怎么办啊？你让孩子怎么想啊？ 姐夫，姐的意思是，我自己是怎么想的， 咱今天不提云杰爷爷，也不提华华，就谈谈你和我姐吧。 我自己是怎么想的？行啊。说着，欧阳就站起来。日子还是这么过，都这把年纪了，就别折腾了。你们这个姐姐，有时候我实在是搞不懂的，她想起一出是一出嘛。 你要是懂我，我就不会跟你分居了。 你们看，她又绕回来了。 欧阳，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你从来都不懂我，更别说心里有我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跟你分居，为什么想跟你离婚。 你是这么想的？ 难道不是吗？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吃饱了吗？药都吃饱了就散了吧。花花妈，咱俩加起来100多岁了，可别让别人看笑话。 笑话？咱们要继续这么过下去啊，那才是笑话。 这顿饭吃的不欢而散，只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几个大人仍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李静再生气，看在儿子的面上，照样要开车送他和欧阳去酒店。李林一家三口叫了个车，站在路边等着。 妈，姑姑和姑父真的会离婚吗？ 许梦安一手扶着腰，有些不耐烦。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 你就不管管吗，妈？ 哎呦，云姐， 嗯， 你妈哪能什么都管呀？她管得过来吗？ 就是，我连你都快管不住了。 哼，没劲。 许梦安摸了摸李云杰的头。 姑姑他们没事儿，他们是大人，能够处理好自己的问题的。 但是许梦安绝对没有想到，李静他们刚到酒店就出了状况，这事儿和大平爸爸有关。话说这大平爸爸灰溜溜的回了老家，反省了几天，本想拿着兰香给他的20000块钱去做小买卖的，谁能想到这小买卖还没开张呢，就又被那群狐朋狗友给哄上了赌桌。20000块全都输光还不算，还欠了一笔赌债呢。到年关了，村里好些外出打工的都拖家带口回来了，一个个都有些衣锦还乡的意思。大平爸爸看在眼里，又是眼馋又觉凄凉，就联系了兰香，结果人家根本就不接他的电话，搞不好连手机号都换了。至于儿子大明，虽说放了寒假，但他一直都没回来。不用说，一定是去 H 城找兰香和大平去了。大平爸爸是越想越气。兰香他们倒好啊，一样过年一样团圆，剩了他这么个孤家寡人，家里是要什么没什么，别说酒肉，这粮都快断了。总之这个年他是没法过去了。想来想去，他笃定兰香的态度突然变得这么强硬，肯定跟李静有关。李静呢，一直就看他不顺眼，没少跟他唱反调。上次大平他爸去 H 城李林家找兰香，更是直接把他给轰了出来。就在大平他爸准备去 H 城找李静理论的时候，几个债主上门讨钱来了。他哪里有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是李静离间了他，妻离子散，就差家破人亡了。人家哪管这些啊，没钱是吧，没钱打一顿再说。大平他爸遭了好一顿打，越想越气，他就想，你李静瞎搅和着吧，不让我安生是吧，我也不让你李静安生。于是这一天他就到了 H 城，跟踪李静的车子一路到了他跟李林他们吃饭的餐厅。看到人多，大平他爸就有些发怵，到底是没有敢现身。后来又跟到了欧阳和华华住的酒店里。 等到李静落了单，到酒店地下车库开车准备回李林家时， 大平的爸爸出现了，他上去就是一顿骂，要李静赔钱。李静心里本就不痛快，遇到这样的无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两个人很快就吵了起来。没想到急了眼的大平爸居然动手了。李静平时是风风火火，看起来什么都不怕，可要说打架，他哪是大平爸的对手呢？李静离开欧阳父子的房间，华华发现妈妈的手机忘在这儿了，就催促爸爸去送。欧阳一到车库，就看到大平爸正掐着李静的脖子，很是穷凶极恶。欧阳一面电话给华华，让他叫保安，一面冲上去对着大平爸的下盘就是狠狠一脚，两个男人很快的就扭打在了一起。等保安赶到的时候，李静正瑟瑟发抖瘫倒在地上，欧阳则拼了命的拖住大平爸的腿不让他逃跑。这对夫妻都受伤了，进了医院，李静还好，除了受到惊吓外，反抗大平爸时被拖在地上，导致身体部分软组织挫伤。欧阳可就没那么幸运了，鼻梁和右手手腕都有不同程度的骨折，他的左眼挨了大平爸一拳头，肿得核桃般大，眼都睁不开了。 李林和许梦安赶到了医院，见到华华正在病房门口玩手机，李林忙问：“华华，什么情况啊？”华华漫不经心地说：“ 都这样了，两个人还在里面吵架呢。” 李林抬脚要进去，被许梦安给拉住了。华华又说：“ 就怕他们不吵，能吵说明还有沟通的空间。没事，让他们吵吧。” 是。华华说的对，吵架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哎，对了，大平爸在哪儿呢？派出所吗？ 嗯，我爸说事情不能做得太绝，人家是穷途末路，逼急了还不定会怎么样呢，就没让我们去报警。嗯，他人在隔壁病房待着呢，我爸下手也不轻，我刚去看了一眼，医生说啊，他身上也有好些伤，看着不是今天的，怕是来之前已经被谁给揍了一顿了，确实也是穷途末路了。 许梦安和李林对视了一眼，李林摇着头说：“ 哎呀，他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哎，咱俩去看看吧，可别再出什么事儿。还有啊，这事儿先别跟兰香他们说啊。 哎呀，你圣母也就算了，还得拉上我，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大平出院后，他和小树的早餐店开业了，两个人踏踏实实做小买卖，生意还不错。兰香自然欣慰，还答应小树这个春节去他老家，在那边把他和大平的婚礼给办了。这种时候，许蒙安不想大平爸爸再搞出什么幺蛾子来。 病房里，大平爸爸整个人都蔫了，新伤加旧伤，身上就没有好地方了。见李林夫妻俩来了，他正着坐起来，很是紧张，不知道这两个人来干什么。 按说是你先动的手，我们是可以报警的，但我姐夫不让，这都是看在兰香的面子上。 是，我现在特别后悔，太冲动了，我也是走投无路了啊，被逼急了。 谁逼的你啊？ 他们啊。 你自己知道，其实没人逼你，这是你自己种的因，如今自食其果而已。兰香这些年是怎么过的？你又是怎么对她的？啊？ 是我改啊，一定改。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们保证，甚至啊都不用跟兰香保证什么。要改也是为你自己，还是先想想你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吧。我们呢，谁都没义务教你怎么做人，我只跟你说一句话，你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你做什么孩子可都看着记着的。 大平爸爸听着听着流下了两行清泪，木然站着。 另外一个病房内气氛也不太好，欧阳躺着，李静坐着， 把守着门口的是他们的儿子华华。李静只是有些皮外挫伤，其实不用住院，不过华华说了，等他跟欧阳谈好了才能出来，要么回家过年，要么马上离婚。 欧阳的鼻梁上打了绷带，一张脸只露出眼睛和嘴巴，看着有些好笑。李静打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看他出丑，没别的，就是因为这个男人太面面俱到了，太过于完美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缺点呢？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但凡是人，总有闹笑话的时候吧。当年欧阳来到李家的医馆，要拜李父为师，李静还记得那天。那时候外面下着大雨，一个浓眉大眼、长相周正的小伙子走了进来。小伙子收拢了那把破雨伞，把雨鞋给换了，穿上了一双干干净净的布鞋，微笑着跟李静打招呼。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2019年春节，北非包机带您海外过大年，领略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浓郁地中海风情，蓝白小镇尽享私密时光，饱览世界文化遗产古都，瞭望蓝色大西洋，穿越撒哈拉沙漠，感受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入住五星酒店，遍尝北非地道美食，还等什么？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 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 凉，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李静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欧阳来李家医馆拜李父为师的那天，一个浓眉大眼、长相周正的小伙子走了进来，收拢了雨伞，换上了布鞋，微笑着跟李静打招呼。 你谁啊？ 哦，我是欧阳，来当李医生的学徒。 你都会什么呀？ 就是什么都不会才要当学徒。 我爸可不是谁都收的。 啊，没事，我等。 要等出去等，真要有诚意，你就在门口等上三天三夜吧。 哎，那我出去等。 欧阳说完打算换上雨鞋要去门口等，李父这时候走了过来，指着李静说： 你又捉弄人啊。 哼，谁让你不收我当徒弟，别的阿猫阿狗你都收，偏是你女儿你不收。哼， 你这孩子。欧阳啊，你把钟耀明四季歌背给他听听。 欧阳仍是带着笑意，不疾不徐地背诵着：春风和煦满长山，芍药天麻及牡丹，远志去寻使君子，当归何必找泽兰，端阳半夏五月天，菖蒲置酒乐半年，庭前娇女红娘子，笑语槟榔同采莲。 这个我也会。 哼，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学中医啊？ 这话问的稀奇，咱们家就是干这个的呀。 欧阳，你呢？你为什么要来当学徒啊？ 悬壶济世。 悬壶济世这词儿李静也知道，他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他觉得说这话太冠冕堂皇。悬壶济世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说的，要做到更是不易。 可是欧阳真的就做到了，任谁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好医生。这么些年他治好的病人数不胜数，还培养了一批中医学人才。但是欧阳再忙，只要不出差还是会每天去坐诊，有时候连李父都感慨欧阳做的这些连李父自己都未必能做到。去年医馆发生过医闹，挡在最前面不让当事医生受伤害的也是欧阳。 为了解决这件事，欧阳索性就住在了医馆。他一面安抚当时医生，一面安抚病人家属，这场医闹最终才得以妥善解决。 躺在病床上的欧阳突然说话了： 师妹， 刚才他们吵了半个多小时，基本上都是李静在说话，后来李静也说累了，整个病房便安静了下来。但现在欧阳在叫李静师妹，曾经是李静逼迫欧阳叫的。如李父所料，李静真的跟中医学没什么缘分，他空有热情却没有天资，渐渐的李静那份热情也消失了。 师妹， 欧阳又叫了一声。 当年老爷子问我愿不愿意当他的女婿时，我犹豫过。 他跟我说要把我嫁给你，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我不愿意。 我犹豫因为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我不愿意也是因为这样。李静显然又是在说气话。李静当然是喜欢欧阳的，就李静这种性格，要是不喜欢对方怎么可能会嫁呢？别说是李父来说，就是月老亲自来说，那都没有用的。欧阳说： 你说我心里没有你，这话我是不同意的。我说了我犹豫娶你有顾虑，但打消这种顾虑的正是因为我心里有你。现在你要跟我离婚，我不愿意，也是因为我的心里有你。 李静愣住了，只听欧阳又说： 我总以为我们过了几十年，好些话是不用说的。来 H 城这一路上，华华跟我讲，说我是个好医生，但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这些年家里家外的事情你没少管，我就觉得好多事有你在就够了，有你在我就可以踏踏实实行医。但你管多了吧，说实话我也会烦，有时候我想说你几句，一看你那么辛苦，那些话到了嘴边又咽下去了。 我现在不是不管你了吗？我什么都不管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人呢就是这样，你管我觉着烦，你不管了我又想你管了。老爷子还问呢，问你过年回不回家。 他干嘛不直接问我？ 每次你们俩通电话你都要说他，让他别老是往外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做的，他都怕了你了。 还有这种事儿吗？ 他报了个团，过年出去旅游去。 他都没告诉我。 哼，要是告诉你了你会让他去吗？ 哎，他去哪儿啊？跟哪些人一起？去多久？他……李静说着说着有些尴尬起来，欧阳发出了笑声。 哼，你看，哎呀，你就是这样，对老爷子，对我，对华华，包括对李林，你都是这样。你累了大半辈子就不能歇一歇吗？ 我为你们付出那么多，到头来却是这样。 你不也想做自己吗？孟安告诉我的。 我想过，可是我妈去世后管家的就是我，我都习惯了。我爸老了却越来越像个孩子，好些事儿都跟我对着干。还有你，你现在是成功人士了，知名医生了，我管不着了。至于华华，他去上大学那天，瞧他高兴的，恨不得买几串鞭炮庆祝，庆祝他自己终于脱离我的魔爪。 原来你也知道啊。 我没那么傻，现在冷不丁你们全都不用我管了，那我怎么办？我倒是想做自己，可是没有你们我什么都不是。 欧阳硬撑着站了起来，走到李静身边，拍拍他的后背。 哎呀，没有你我也什么都不是。 你回家继续管我吧，啊，我服从管理。 切，瞎话。 嗯，欧阳从不说瞎话。 你这么说也没用，我就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你不回去，那我们就留下，我们在这儿过年。 我还是要跟你离婚的。 过年比天大，这过完年再说嘛。 李静到底还是跟着欧阳和华华回家了，许梦安和李林都松了一口气，当然李迎接是最高兴的。姑姑这一回去，李迎接就少了个管他的人，不用吃那些可怕的养生餐，也不用听姑姑碎碎念了。许家小院那边，兰香也要去小树家过年，许梦安要给那边临时请个保姆，也被许母给否了。 许父的情况现在已经好多了，他现在不但不要人照顾，还会力所能及干点零碎家务，就当作是康复训练。这许梦欣虽然找了份新的工作，每天朝九晚五，但老贾的时间还是很富裕的，可以帮着照顾两个孩子。老贾说是跟朋友一起弄了个网店，看他那样也没有什么劲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是做惯了大买卖的他，从零开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会有些不适应。 哎呦，请什么人呐，家里的事啊，我能做，浩文也能做，大姐啊，连你爸都能做一点，别费这个钱了。你们那边啊也别请了，一家子索性都过来吃饭，过年嘛就是要这样，大家都在一块儿才好啊。哎，我看欣欣啊最近上班上得蛮开心，我要给他改善改善伙食，他多辛苦啊，所以啊你们来也就是多几双筷子的事。 好吧，许梦安就带着丈夫和女儿回娘家吃饭，还沾的是妹妹的光。可不管怎么说，妹妹能找到份好工作，大家确实都替她开心。听妹妹说，那是家大公司，外企。许梦欣现在是文员来着，做好了很快就能升职。许梦安问公司的名字，妹妹说了一个，又讲是新公司，许梦安未必会知道。兰香过两天就要带着大平和大明一起去小树的老家了，说是年前就在那儿办个婚礼。许梦安提前结了工资和奖金给兰香，又给大平封了红包。许母呢，送的是床品多件套，大红色的，相当喜庆。许梦欣虽然捉襟见肘，但是也送了支口红给大平。大平没用过这么好的口红，美滋滋的，当场就要涂给大家看，逗得众人大笑。 送走了兰香这一行人，许家小院冷清了不少。见老贾忙着给小西瓜换尿布，许梦安把妹妹拉到了一边。 欣欣啊，老贾的网店开得怎么样了？ 许梦欣一笑，不怎么样，他都不想干了。这个我倒不发愁，他那么聪明干什么不行啊，就是吧，他妈听说我们不回去过年，要来这边呢。 老贾出事之后一直没跟他的母亲说实话，老贾的母亲还不知道儿子如今已经不是什么大老板了，而是窝在家里给他女儿换尿布的一个宅男。许梦欣不是没有想过跟老贾回老家过年，可是老贾出了名的好面子，往年只要是回老家过年，村里的老老少少他全都要送礼物，送礼还不够，他还要大摆流水席吃上个一两天。现如今这种情况，他们一家四口自己的年都要在他娘家蹭着过，哪还撑得起那样大排场啊。 贾母不知儿子的变故，又很想念熊熊跟小西瓜，他们不回去，那就只好自己过来呗。老贾婉拒了好几次，贾母还以为是许梦欣的意思呢，他就更要来了。 许梦安对妹妹说， 那就让他来吧，早晚都得知道，与其让别人告诉他，还不如你们自己说。 道理是这样的，可老贾这个人呐，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昨天吧，他一个老乡过来问他借钱，我们都这样了，哎，老贾居然还给了人3000，说是不用还了。他呀，就怕在老家人面前摊台，怎么都要撑着。 你婆婆是他亲妈，在他面前总不用装了吧？ 那你是不了解我婆婆，她一旦知道，就等于全村人都知道了。村里那些人多多少少也都问老贾借过钱，他肯定会一家家讨要过去的。我们太了解他了嘛。 哎，欣欣啊，你婆婆什么时候到？ 明天吧。哎，明天我还得上班呢，老贾去接，接过来再说吧，我这头都大了。 到了第二天，已经放寒假的李林和李云街早早就来到了许家小院，父女俩拎了一堆菜和水果，这都是许梦安吩咐的，说是贾母要来，多买点菜也算是给许母减轻点负担。许母正在犯愁，这亲家母来了，知道老贾如今这状况，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来呢。 外婆，我小姨呢？ 云姐呀，小姨上班去了。 我听熊熊说，说小姨在一家大公司上班。 对呀。提到这个，徐母的眉头就舒展开来了。云姐呀，我以前都不知道你小姨这么有本事。 在 H 城的一家大型商场里，一楼某化妆品专柜，有个打扮入时的女人正在挑选彩妆。 姐，你的气色不错，适合这个色号。 有位导购递过去一管口红，女人白了导购一眼。 你叫谁呢？谁是你姐？ 啊，对不起，女士。 什么破眼神，就你这眼神还敢给我选口红啊？啊，女人说着扭脸就走。 这导购很是委屈，对身边的同事抱怨。那我该叫他什么呢？他看着本来就比我大，叫姐是尊称吗？ 同事笑着说，别看他穿成这样，他身上的东西十有九样是假的，每次来都是补个妆就走，什么都不买，你别管他。 嗯，我知道，你也看出来了。 喏，你看他手上那个圣罗兰的流苏包，流苏那么短，都拧在一起快打结了，谁看不出来？还有他的鞋子，仿的是华兰天奴， 喏，鞋上的铆钉一看就很刺。 还有他卡地亚勒手腕也是假的。 还有他的…… 导购说着说着就收了声，毕竟公司有规定，不能说客人坏话的。 你倒是很懂行呢。 没什么懂不懂的，只不过这些东西呢，我都有过真的。 什么？哦，没什么，我是说我都看见过真的。 导购说着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尴尬。 不好意思啊，我要去那什么了。 赶紧去吧，你这个背奶妈妈也真是不容易。我看你啊，跟奶牛没区别了，上着班还得抽空给孩子挤奶。谢谢你，谢谢。 导购微微鞠躬，然后拎起背奶包走得飞快。 没错，这位导购就是许梦欣。 许梦欣不是没有去大公司找过工作，但是他没有任何工作经历，年龄又摆在那儿，不尴不尬的30来岁。当然，如果他此时刚刚大学毕业，工作经历之类的都不会成为问题。遗憾的是，他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甚至许梦欣还去小公司找过工作，没错，连小公司都不愿意收他，哪怕他说他做个文员就可以。考试官就问他了，文员是吧？行，那办公软件你都会吗？ 哪些软件？ Office。 这个我知道， 我会 啊。那会做 PPT 吗？ 什么是 PPT？ 你刚不是说你会用 Office 吗？ 有那么一瞬间，许梦欣觉得万念俱灰，她想过向姐姐求助，她知道只要自己开口，姐姐一定能给她找一个差不多的工作。 可是现在他是要强的许梦欣，想证明自己的许梦欣，他不允许自己的人设有任何的坍塌，他要靠自己。听姐姐说，婉珍走出家庭后变成了一个特别厉害的房产销售经理。婉珍是个狠角色呀，她跟于海离婚，不但拿走了两个女儿的抚养权，还分走了于海的一半家产。等等，销售经理，销售不就是卖东西吗？婉珍卖房子，她许梦欣没那么大的本事，但是她可以卖别的呀。她最懂的就是化妆品和服饰，她的方向应该是这个。 于是乎，许梦欣决定去应聘化妆品专柜导购。果不其然，这里才是她的主场。面试的时候，他从个人肤质的差别性说到各大化妆品品牌的差异性，真可谓是滔滔不绝，一下就把考官给镇住了。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啊？ 随时，马上。就这样，许梦欣得到了他人生中第一份真正的工作。他本身自豪，却隐隐觉得导购并不是特别上得了台面的工作。他还是有钱人的太太时，对导购们很是有些看不上的。这些家伙一个月工资还不够他许梦欣买一套化妆品的，但小嘴儿叭叭叭，听起来好像什么都懂。女士，你最近皮肤有些干燥哦，试试我们新推出来的奢享面霜吧。好用吗？你自己用过吗？戏弄他们，对许梦欣来说算是购物过程中的乐趣之一。然而现在风水轮流转，自己也要当导购了。 当家里人问许梦欣找到了什么样的工作时，他下意识的就开始胡诌，说自己在一家外企可厉害了，撒了一个谎就要用无数谎去圆。但接下来怎么圆，其实许梦欣根本就没有想好，不过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想。导购这个工作比他想象的还要辛苦，一站站好几个小时，来了客人要上去打招呼，好些客人都只是看看不买，或者干脆让他帮忙补个妆。 哎，小妹呀，你给我画的眼线很不错。要给你拿一个吗？我们这款是防水的，而且特别容易上手。下次吧，下次，谢谢你哦。哦，许梦欣的心里有一万句骂娘的话，却还得笑嘻嘻的把客人送走。女士，下次还来啊，来了找我，我叫欣欣。最让许梦欣困扰的是，她除了是一名导购，还是一位背奶妈妈。他不得不见缝插针，找空闲给小西瓜存奶。好在商场有母婴室，那里很干净也很安静，哪怕挤奶器吸得他生疼，他也都能忍下来。哪怕背着奶包挤地铁差点被猥琐男咸猪手，他也都忍下来了。再忍忍吧，等熬过一个月试用期就能转正了，转正了就可以拿提成了。他问了做得好的同事，每个月底薪加提成也有10000多块呢。10000块可以解决好些问题了，以前他从没想过这点钱还能派上那么多的用场。 大平和小树的早餐店开业后，许梦欣去过一次，他问他们每个月大概能赚多少钱。小树特别骄傲说，除了房租成本等，怎么也有好几千呢。大平正拆着小树给他买的空气净化器，说楼上再也不会不透气了。许梦欣跟着大平去楼上看，看着这个没有窗户的逼仄的小阁楼，许梦欣心里就跟翻了个浪似的。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语，感谢您的收听。